最老最老的 最老的一棵银杏树、 啊、最长辈的一棵银杏树。 对、 啊、 对，而且这棵树呢在韩国就是从古至今被视为是一个神灵的一棵树，有灵性的一棵树、嗯、对、 哦、你看它又在寺庙当中，我觉得是、嗯啊、符合这样的一个描述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啊、真的是历尽沧桑，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形容它。 嗯， 嗯，真的是 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来这儿，因为秋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银杏呢它是会变成金黄色， 哦非常美， 对吧，这棵树因为它的这个幅度这个树冠啊真的是很大， 对， 而它整个树的这个枝干上也会有这个小小的树枝， 对， 满地的这个金黄色落叶、 哦、 非常壮观，我觉得是壮观可以用这样的形容， 是 啊，所以真的是要来看一看， 对、嗯、而且想要把这个树和你的这个形象都在一个这个镜头里照下来的话，那个距离你一定要调好 你可能不用给这个入场费你就要站在那儿照了， 没错，不用入场从远处就可以照、 当然并不是为了拍这样一张照片，你一定要站在树根下仰望、 哦、对对对， 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 是 嗯。那接下来呢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丽华提到的一点， 嗯， 除了我们把这个景色看完之外呢，如果您觉得哎我被这个寺庙深深吸引了， 嗯， 那就可以留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个寺庙寄宿， 没错，这个龙门寺寺庙寄宿是非常有名的， 嗯嗯， 不仅是这个韩国国内的人也是非常喜欢去体验， 嗯， 包括也是吸引了很多外国的一些游客， 对对对， 那这里的这个寄宿的这个算是套餐嘛，就有这个啊两天一宿， 嗯， 或者是五天四宿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嗯， 那来这里呢可以体验各种的一些寺庙的生活啊， 嗯， 等一些活动，那这里有几大的主题的一个寺院寄宿， 嗯， 第一个是休息型， 嗯， 第二个是冥想型，第三个是体验型， 哦， 嗯嗯，那 休息型， 简单介绍一下的话，休息型呢就是 学习嘛， 啊，对，学习一下这个寺庙的一些礼节啊，嗯，敲钟体验啊等等， 嗯嗯， 那冥想型呢就是在银杏树下体验这个健康的呼吸方法， 嗯， 然后体验一下教你怎么去冥想， 嗯， 然后深呼吸啊，一些简单的一些体操啊，就是呼吸操等等， 嗯， 也会可以教你， 嗯， 那体验型也是最有人气的， 哦， 那体验型要在网上事先做一个预定， 哦， 价格是就是两天一宿呢大概为五到六万韩币左右，大概是300块钱人民币吧， 还好， 嗯，还好，那可以在自然就享受自然的一些疗愈啊等等一些礼节都可以在这里学到， 对啊，很不错啊， 嗯， 这三种这个模式你可以选择一下。 嗯，我们朴主播对这个感兴趣吗？ 我可能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冥想型吧。 哦， 那刚刚介绍了这个龙门寺啊， 嗯， 龙门寺附近呢也有很多的看点的，对吧？ 对 啊，来挑几个给我们介绍一个。 那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个青春博物馆。 青春博物馆， 哎，这非常有特点哈。 嗯， 这个青春博物馆呢，就是把韩国的七八十年代的一些一些景象， 复古的， 复古的给你复原过来， 嗯， 让你体验一下，就是韩国当时七八十年代的这个青年人， 嗯， 就是年轻人会去享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 是是是， 什么都有一些体验。 好的啊，那如果您是这个70后的话， 嗯， 或者是60后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了。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一切的东西都体验完之后呢，您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这里呢， 嗯， 是如尤其是这个春秋来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有一个非常滋养的东西。 嗯，没错没错。 嗯，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个拌饭， 对， 野山菜，山菜拌饭， 对，这很有营养， 很有营养， 一听就富有营养，对吧，啊， 对， 拌饭呢它是韩国的传统饮食， 嗯， 但是呢它会把里面的一些更油腻的更这个可以说是肉之类的东西少放一些， 对， 大部分都是新鲜的野菜， 嗯， 新鲜的山菜，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品尝一下， 嗯， 而且还有这个一定不要错过的，我觉得不知道这个头的叫什么，沙参是吧？ 啊，哦，沙参，沙参，沙参， 烤沙参或者拌沙参 啊，好吃， 一定要体验一下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料理了。 嗯，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畿道的龙门寺为您介绍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或者是有计划的话，可以来看一看， 没错， 体验一下。那在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到广州的和谈树林， 嗯， 来一起疗愈一下，继续疗愈啊。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啦。 我们下期见， 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My mind.